的， 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一刻将相遇的精彩，每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 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，你为我的幸福坐标，我多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知道，回忆过

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忘了吧，昨天感伤，谁也帮不上忙。关于爱，你问一百个人，回答说成天堂，只是谁能救赎谁的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，天会把爱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。忘了

算太宽，藏着你的天堂，依然欢迎我分享，我们的爱很像勾引男人的手上，却又继续膨胀。 将会都过，因为你和我在用明天的

爱错放你的手。爱错放你的手，